来不及告诉你，并不想让你走，来不及找到可以原谅的理由，空荡荡这双手抓不住这借口，有句话好久好久都说不出口，爱不能太纠缠，我和你谁都无法承担，爱太难到一段，到最后我只爱这简单，来不及告诉你，并不想让你走，来不及找到可以原谅的理由，空荡荡这双手抓不住这借口，有些话好久好久都说不出口，爱不能太纠缠，我和你相隔多遥远，闭上眼我就会想起，哦哦哦，过去想和你联络，想要得到线索，从此这世界不再有寂寞。 爱着简单。